北京时间13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，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，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，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982青春联盟， 982青春联盟， 青春的每一天， 分享 与你分享最熟悉的校园生活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音乐不打烊，传递音乐正能量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叶佳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为大家准备了几首适合在旅途当中听的歌曲，让你的路途不再无聊。如果此时你正在奔赴目的地的路上，那么就来听听今天的专题推荐吧。苏丽珍，方大同。方大同从小在当鼓手的父�亲耳濡目染之下，3岁已经开始玩音乐，最擅长的是弹琴和吉他，还经常与父亲在舞台上组乐队，对舞台表演也甚是有经验。难怪早于5年前，华纳已有意诚邀这位唱作全能歌手加盟旗下，可是拉锯数年，踏入22岁的他才肯动笔签约。连他也笑慰，没料到这份合约由未成年谈到了成年。爱爱爱专辑收录了方大同的个人新作爱爱爱情歌。方大同确实写歌有一手，主打歌爱爱爱抒发爱情游戏的种种现象，恋人找到幸福的人，但是失恋时却不能站起来。方大同的音乐才华被各电台和媒体肯定，这张2006年压轴大碟爱爱爱值得歌迷珍藏，收录了新歌苏丽珍爱爱爱和歌手与模特。 难道就是生活，一个傻一个裸，两个人美丽又寂寞，你在爬一的爬不完的斜坡，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。